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86集，江东夜世界观崩了。程木没有想到秦然给他的地址竟然在这样一个地方，愣了一会儿才将车熄了火，拔了钥匙。庄园门口是黑色的铁门，程木等人全都下车停在了这黑色的大门前。 秦小姐，这是你朋友家？ 程木一脸懵逼地看着这黑色的大门，门上没有门铃，也没有任何可以打开的迹象，严丝合缝，犹如一块黑色精炼钢铁横在众人面前。秦冉不紧不慢地跟着程军后面下车，点了点头。 车怎么打开啊？ 程木又偏头看向秦冉。 秦小姐，要不要打电话给你朋友？ 眼下的程木对秦冉的朋友充满了敬畏，尤其是之前知道了顾西池是秦冉的朋友，他总怀疑啊，跟顾西池交好的那几个大佬会突然出现。不用。秦冉摇了摇头，直接绕过了程俊，走到程木左边。黑色精炼钢铁渐渐又浮现了类似水晶的屏幕。 卧槽，这么神奇，这么高科技啊。 陆兆莹本来正围着这门转的，看到秦冉走到黑色精炼钢铁边，精炼钢铁直接变色，上面还闪烁着立体的瞳孔。立体瞳孔旋转，大门响起一道冰冷的机器音。 验证成功。 精铁钢门直接从两边分开。程俊就站在一边看秦冉，立体瞳孔验证出现的时候，他眉都没有挑一下。直到秦冉通过了瞳孔验证，他才微微眯了眼。关系这么好，连大门瞳孔验证都有。大门打开，里面就是一大片绿莹莹的地方，里面种满了各种药草。左边一条通往车库的水泥路，中间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路。一行人往里走着。 教授，别打电话了。 程木跟陆兆颖如同没有见识一般，看了那大门好几眼，才开始往里面走。程木走了两步，看到江冬夜没有跟上来，不由叫了他一声。江冬夜就靠在车门边，正拿着手机跟人打电话，嘴里叼着根烟，平日里温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咬牙切齿的狠意。 就在魔都，在哪不知道，都给我找。 他伸手摸了摸昨晚被针扎到的脖梗。 来了。 他掐断电话，站直身体往里面走。他跟秦冉一起来魔都，就是为了磨他跟前队说一声。眼下庄园虽大，金刚铁门虽神奇，但江冬夜一心都在抓顾西池身上，对其他事情都心不在焉的。准备到了里面待个几分钟就离开。里面是一幢三层别墅楼，哥特式风格。秦冉淡定地在大门口按了指纹，直接进去。一楼是整个大厅，除了几件摆设，几乎没有其他的东西。 欢迎光临。 一道机械音传来，大概一米二左右的机器人从角落里往外走，手中的托盘上还摆了几瓶水。 主人马上下来。 程木没有见过这种机器人，但看程俊跟秦冉特别淡定的目光，他迎刃了自己的好奇心，不想让自己看起来那么的没有见识。秦小姐，这位朋友是谁啊？这哪里来的机器人呢？还这么有灵性？江冬夜没个定性，到了大厅，就在程俊的目光下掐了烟。 哎，秦小姐，你朋友呢？ 他准备见过秦冉的朋友就直接走，已经让人开车过来接他了。应该在三楼。秦冉想了想才回答道。顾西池这个医学狂人研究东西的时候恨不得吃住都在实验室。江冬夜找个垃圾桶把烟头扔进去，又看向程俊。 俊爷， 我也来了。 现在能不能走了？ 程俊就挺懒散地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秦冉也没有管江冬叶走不走。江冬叶见几个人都没鸟他，不由摸摸鼻子，然后转身去往大门处走。他是小二。秦冉从小二托盘中拿出来一杯水，声音挺淡定。第一代管家机器人。陆兆颖点点头，好奇地看了一眼小二，但又很快被大厅里其他的东西吸引过去。大厅的东西，古怪东西很多，放在中央桌子上的是很大的一块钻石原石，形状有点像一朵花，阳光下反射着炫目的光。 这么大一块，一直就这么放着，也不怕贼惦记？ 饶是陆兆颖也忍不住啧舌，围着这块原石转了好久。秦冉上次来还没有见到过这块钻石，他也挺好奇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秦冉鲜少过问顾惜池的私事，两人过命的交情，但一直没有打探对方太多的私事。 半年前的。 程俊对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就靠在一边的椅子上，不紧不慢地跟秦冉解释着。秦冉还没说什么，楼上就有一道声音传来，带着一点犹如玉石音质的冷，清清凌凌。 没错，你怎么知道？ 语气中挺疑惑的。顾惜池家里常年恒温24度，他也没有穿长外套，上身依旧是一件白衬衫。他往楼下走着，挺疑惑地看着程俊。这块钻石来历不小，就钻石大佬清楚一点，连马修长官都不知道，程俊是怎么知道的？程木跟陆兆颖都下意识地往楼上看，想看看秦冉为什么会带他们来看这个朋友。程木一边看着，一边不由伸手摸了摸钻石。看到那张脸，他吓得手一抖，一张面无表情的脸上也罕见地出现了其他神色。顾惜池？他竟然就是秦冉那个连家里所有验证都给他的那个朋友？程木知道秦冉认识顾惜池，却不知道他们俩这么熟，还带着他们来到了顾惜池的老巢。脑子里瞬间就想起了顾惜池身后的马修大佬。程木面色一变，连忙缩回了碰到钻石的手。而门边，江冬叶已经打开门要走了，听到声音，他知道是秦冉的朋友出来了，想了想，还是决定跟秦冉的那位朋友打个招呼再离开。一转身，正好看到顾惜池正靠在那放着钻石的桌子上，露了侧脸。虽然只露了侧脸，但江冬叶依旧认出来了。他搭着门把手的手都是麻木的，想了半天，有些不太确信地开口： 顾惜池？ 他直接愣在了原地，完全没想到自己跑遍全球都没有摸到影子的顾惜池第二次又出现在自己面前了。顾惜池偏了偏头，手里从小二托盘中拿了一个苹果出来啃，含糊着开口道： 我劝你别乱动，我家房子到处是别人布置的高科技机关，在我家我无敌。 说着，顾惜池打了个响指，江冬叶周围立马出现了几道红外线。秦冉懒得理会顾惜池这个傻子，还没有缓过震惊的江冬叶也无语了。 你们继续在一楼逛逛，那边有很多电脑桌，有什么跟小二说。 顾惜池吞下苹果，先跟程木还有陆兆颖说了一声，又看了一眼程俊跟秦冉，开口道： 小冉，师兄，你们俩跟我上来看看。 程俊淡淡的嗯了一声，转身往前走了两步。 上去吧，我看看你的研究。 还少了几个步骤。你来的刚好，本来打算让小冉找你的， 顾惜池继续啃着苹果。听到顾惜池叫程俊师兄，秦然挑挑眉，虽然有点惊讶，却也在意料之中。昨晚顾惜池是听到程俊最后才妥协的。三个人一起往楼上走，然而楼下的三个人全都愣在原地，尤其江冬夜脑子里轰隆隆作响。秦冉的朋友是顾惜池，顾惜池连家里密码都给他的那种。顾惜池叫程俊师兄，他觉得整个世界有些不太对，这是什么玄幻世界啊？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江冬夜僵硬地按了一下接听键，对面是他手下爽朗的声音。 哎，喂，江少，你刚刚不是在催我们吗？怎么我们到了你还没出来？我们在一块黑铁门外，你快出来吧。 江冬夜无语了，还出来干什么呢？他现在整个人都已经懵逼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